Amlach, kun bezuchel, el shaday amlach. 的阿诺，你在在路的道，撒热干巴达姆，满能在门门罗，满能在哥哥，耶沙达伊，耶沙达伊，耶沙达伊的巴罗，耶沙达伊，耶沙达伊，耶沙达伊，有什么不能是个阿诺？